9108-2022的朋友说，夏被真不错，质量好，不是几十块钱的被子，我再买两组留着送人。你看这就是聪明人啊。 嗯， 单干海参可以存放，留着送人不仅是洋气，还是很大气啊。每盒标价都是1999元，今天把握优惠只要524，还有夏凉被免费赠送。今天明天最后两天了，错过再也没有了，最后的10秒钟赶紧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我与你知是恶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杨家2年，连续发生了地震、山崩、火灾等现象，朝廷就很惶恐，要求人们指出时政的弊端，提出良策。公卿大臣们一致推举李固来献策。李固呢，就直接提出了3点：第一，动之于内，应之于外；王道通行，则阴阳合畅。政事乖张，则地震山崩。政治成就是由供职之人办成的，官府的功能是靠能力来实现的。古时候，当官是凭着品德，而今呢，当官只是凭着才和力。多数官吏都以杀伐而获得声誉和升迁，而为政宽和、不结党营私的人，反而遭到了斥逐。这都是关于天心民意而见于往事效验的。第二，日中则仄，月满则亏。天道无亲，实在可怕。加以近日发生月食在端门一侧，月亮是大臣的象征。俗话说，太高了就危险，太满了就溢出。月满盈会亏，日正午就会偏。四者都是自然规律，天地之心降服于谦退而继承满，所以贤达之人功成身退，全民阳寿，不生触破之忧。倘若真能令国政一清，道能行而中一立，您老人家就可以追踪古贤人伯夷的足迹，保全自己的终身荣誉了。怎么会与那些庸俗的外戚之流、贪位恋禄者相提并论呢？我李固很是愚昧，不识大体，只是有感于古人一犯必报的榜样，何况受您知遇之恩，怎么能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呢？第三，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自古以来，后妃家族之所以很少保持长久，主要是因为他们爵位高、权柄重，而又不知克制退让，终于不得不颠覆毁败。不说远的，在此之前，外戚严氏专权受祸就是例子。如今的情况跟以往差不多，应该决心考虑如何推行善政了。李固还引用了3段名人名言，阐述自己的观点和建议。一是老子中的“其进锐，其退速”。如今梁氏亲人贵为皇后，其父李在不臣之列，尊以高爵，也还说得通。 但其子弟群从一个个荣贵显赫，飞黄腾达，大有鸡犬升天之势。要知道以前的明帝和章帝时可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建议让步兵校尉梁冀回到他本有的位置上去，让梁家任侍中者退回去当小黄门，从而使大权不归外戚，正使权由国家，这才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第二呢，昔日周幽王变更祖宗法度，而使下民受尽苦难，政教上亦有差事，一百年也弥补不了，所以应该坚持祖宗留下的法度，开时事，阅图书，召会群儒，征询得失，分析灾异，弄清天意。第三是周宋中的伯言振之，莫不振迭。本朝号令不能失误，间隙一开则邪人心动，利益启动则仁义之徒梗阻，刑法不能禁绝，教化因而夷陵，这才是天下万事的总纲，国家政治的急务。应该罢退宦官，削其重权，只设两名常侍，让方正有德之人在皇上左右管事，小黄门五人选才智清明者在宫中侍奉，如此舆论就会平息，天下太平也就能实现了。汉顺帝看了李固的真知灼见之后，做了三件事：一，取消了封宋娥的打算；二，责令诸常侍叩头请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三，封李固为议郎官。可事实证明，这只是汉顺帝的花样表演而已，因为这个时候梁皇后不会袖手旁观的，她又开始吹耳边风了。梁皇后的耳边风胜过了九级台风，汉顺帝很快被温柔乡所迷惑，非但没有降梁商的级别，反而升他为大将军，同样还升梁商的儿子梁冀为河南尹，梁家的势力进一步膨胀。梁氏进一步发迹之后，自然容不下李固这个眼中钉肉中刺，在梁商父子的精心策划之下，祭出了一招杀手锏——诬陷。也正是为这样，摊上大事的李固头上的乌纱帽很快就掉了，犯了错了，罪名是莫须有。好在正直的大司农皇上为了李固放下架子，低着头到大将军梁商面前求情，仆夜黄琼联合重臣力保，梁商为了息事宁人，李固这才免去了牢狱之灾。随后梁商采取了退而求其次的方式，把他外调去做广汉郡洛县令，眼不见心不烦，只要你李固不在京城，总不能再掀风鼓浪，总不能再来闹事儿。按理说九死一生的李固应该很庆幸才对，但是在赴任的路上，他却随着颠簸的车子心潮起伏，感触万千。在一方为官为王，福利待遇都不低，对个人来说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儿。但这并不是我所求啊，我所求的是要靠手中三尺利剑整顿腐败的官吏，肃清外戚的专权，打出一个风清气正的朝廷。既然在朝中不能施展抱负，不能为国分忧为民谋利，去做地方官又有何用呢？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想到这儿，突然醒悟过来的李固到白水关时来了个怒而罢官，他解下印绶归隐山林，回到故乡汉中，从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这个时候的大将军梁商人品还不是很坏，眼看李固罢官之后，朝中才俊纷纷选择步其后尘，非隐即散，马上采取了补救措施，重新重用李固。也正是因为这样，在家赋闲快一年的李固又被征召到朝廷，官职变成了从事郎中。梁商的用意有两层，一是想通过重新重用李固获得好名声，二是想因此而把李固拉拢收为己用。可梁商还是看走眼了，李固毕竟是李固啊，如果仅仅因为梁商给他升了官，这个小恩小惠就能收买他，那就错了。相反，他以此为契机，开始了第二轮更为猛烈的反对外戚专权的斗争。李固对当时的梁商还看不透，认为他虽以皇后父亲的身份辅政，但对自身还有所约束，假如他能带头放弃权势，外戚专权的事儿就好解决了。于是李固再度上奏，建议梁商辞退高位，做个表率。李固还引用了一个关键词呢，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劝梁商说，爬得太高虽然风光，但也有高处不胜寒的危险。如今大将军功成名就，为了保全名声和享有福寿，避免忧祸，可以自动隐退。假如你能这样，就不是一般的贪荣禄好权位的外戚所能同日而语的了。我这么掏心掏肺地跟你说呀，完全是为了报答你对我的知遇之恩呐，请三思而行。结果呢，梁商却不解李固的一片赤诚，不领李固的情，于是梁商又借故把李固调离了朝廷，到地方做刺史了。李固走了，梁商却突然得了一场病死了。可朝中外戚专政并没有因为梁商的突然病逝烟消云散，因为梁冀很快接过了梁商的接力棒，继承副职为大将军。这个时候的李固在地方上也没闲着，开始发威了，做了一件很给力的事情，打击贪官污吏。别人做这些事儿的时候是点到为止，李固却专挑最带刺儿的果子挑。他见直指梁冀的直属部下南阳太守高赐，并且给高赐的评语是，见过贪的，没见过你这么贪的，是自首还是等着过堂，你自己看着办。面对李固的口语逼供，高赐在害怕之余，马上带着金银财宝去找大将军梁冀。梁冀自然不会袖手旁观，派人带着文书给李固，主要观点是不看僧面看佛面，网开一面。李固回了一封文书，主要观点是文明不如见面，不修当面。接到李固的回信，原本就是人面兽心的梁冀是表现得面红耳赤，面目狰狞。他愤怒地说了，真是个不识庐山真面目的面腹腹肥之辈，得让他体会到什么叫乱手垢面。于是他施展八面玲珑的功夫，把李固调去做泰山太守，意思是让他灰头土面的去面壁思过。可他没有料到，灰头土面的李固并没有因此而蓬头垢面洗心革面，来了个旧汤下面，把管辖地治理的别开生面，在民众当中的声望是越来越高。有志之士将振兴朝政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希望他能回朝执政，重振大汉朝纲。趁权不打笑面，出于社会的压力， 梁冀只好将李固调回朝廷。三进宫的李固和梁冀这对仇人从此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在朝廷之内开展了更为激烈的斗争。两个人争夺的焦点是人才，李固希望用刚正不阿的人去代替骄奢徇私的外戚，这是他一贯坚持和主张的路线。也正是因为这样，李固到京师之后马上就给汉顺帝上书，还是老调重弹，治理国家要以广积贤人为道。他建议召唤已托病还乡的杨后、贺纯等隐士，重用已经在朝的黄琼、周举、杜桥，推荐重聘流落在野的陈留、杨伦、河南尹存、东平王运、陈国何林四大草根奇才入宫。幡然醒悟的汉顺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召唤了杨后、贺纯等人，重用了黄琼、周举等人，征用了杨伦等四大奇才。可是三十而立正当年的汉顺帝想依靠李固、杜桥、黄琼、周举等人励精图治重振国威的时候，却猝然崩逝。最受伤的当然是李固，没有顺帝这个依靠了，他想改革朝政的理想和抱负等于是黄粱梦井中月。所以呢，痛定思痛的李固先是痛也不说痛，然后实干，那就是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皇帝，否则的话他不但抱负不能实现，仕途也就结束了。也正因为这样，在汉顺帝死后，李固和梁太后梁冀上演的是最后一搏。此时梁太后想学严太后对汉冲帝的死密不发丧，李固自然不会坐视不管，他对梁太后进行赤裸裸的威胁，这样做你可就摊上事儿了。梁太后很愤怒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不就是朝廷的一条看门狗吗？对，我就是一条看门狗，我看的是国家的大门，防止鼠辈进入。好，我今天呢，就叫你骄傲不下去了。梁太后是怒不可遏，大有对李固采用武力的冲动迹象。李固脸上平静的跟泰山一般呢，这个时候天下百姓的眼睛都在盯着你，不要狂躁，都是千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呀？咱们什么也不玩，那就玩点钞票游戏吧。梁太后说着，命人提了一大箱子黄金丢在了李固面前。你不用贿赂我，反腐败从看门狗做起。这把梁太后给气的那是花容失色。我告诉你，造谣诽谤是要负责任的。我不怕，咱们俩人看谁先进去。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有钱就能买通一切吗？你以为有权就能操纵一切吗？你以为对冲帝的死秘而不宣就能无声无息吗？对此梁太后是无言以对。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李固的话字字如同千斤之重，让他没有反驳的理由和借口。最后思来想去，为了不做天下人唾骂的小人，他来了个双管齐下，一是在当天夜间就发布了汉冲帝归西的讣告，堵住天下众人之口；二是立马派人去接梁冀，火速入京。梁冀得到消息之后快马加鞭，第二天就赶到了洛阳。这时候梁太后悬着的一颗心这才放下来。梁太后打的小算盘李固自然了全于心，为了防止梁太后和梁冀武断地册立新皇， 他联合司徒胡广、司空汤荣等人直接给梁冀一封信，信里说了，以天下给人义，为天下得人难。以前昌邑王被立之后，一天比一天混乱，霍光忧愧发愤，后悔之极。要不是霍光的忠勇，田延年的奋发，大汉朝的政权几乎就要倾覆了。这是最大的责任，最重的担子，可要深思熟虑，万分用心呐。悠悠万事，只有这一件才是最重大的，国家的兴衰在此一举。远的追寻前代废立的旧时故典，近的见到国家拥立的潜力，未尝不询问于公卿，广泛征求意见，希望能上合天心，下服人望。而且永初以来，政事多有错谬，地震毁宫殿，彗星贯长空，实在是将军您要专心考虑的时候了。梁冀选择了妥协，马上召集朝中重臣，召开政治会议，商议册立新军人选。会议一开始呢，当梁太后抛出国不可一日无君的观点，请大家定夺新军的时候，众大臣是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围绕刘纂和刘算两位皇帝候选人展开了真情对对碰。拥刘算派的代表人物是太尉李固和湖广赵荣，还有大鸿胪杜桥，理由是废长立幼乃取乱之道，刘算不仅年长而且德才兼备，选他为太子国之大幸。拥刘纂派的代表人物是梁太后和梁冀，梁太后和梁冀这时候不可能进行辩论呐，派出枪手出面反驳，自古英雄出少年，刘算是哪根葱哪根蒜，刘纂少年聪颖，他才是最佳的皇帝人选。枪手的提议并没有得到掌声和喝彩声，却得到了一锤定音的声音。他的话音刚落，梁太后就当场拍板，立刘纂当皇帝。李固等人追问理由，梁太后说了，立贤不立长，这个道理岂是你们迂腐书生所能明白的，说罢他拂袖而去。为了以防夜长梦多，当天夜里梁太后就派梁冀持节用轻盖车将刘纂迎入了南宫，第二天就让刘纂亮相了，举行盛大的登基大典。这刘纂就是汉质帝。就这样，梁太后以自己的铁腕手段再次以皇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向着自己的政治野心前进。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咿 呀，关云长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替你断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这个时候，东汉国力严重衰弱，内忧外患， 梁太后这个执政者并不好当。余外，西北的羌人、北方的鲜卑，还有日南、蛮夷等边境少数民族，趁着东汉政权动荡不安，防备松懈，隔三差五地进行打草谷，弄得边境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余内各级政府官员贪污受贿成风，他们层层剥削，巧立名目，加倍地榨取百姓，弄得整个国家赋敛繁属，官民困竭。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全国出现内忧外患的时候，接着就是天灾人祸。中原一带出现了大面积的旱灾，原本就被官吏剥削得水深火热的民众更是雪上加霜，没有粮食，饥饿如影相随，使成千上万的人背井离乡，四处流亡，人吃人已经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儿了。正在这时，全国又出现了大面积的瘟疫，瘟疫像山洪爆发一般袭击着毫无防御能力的穷苦百姓。也正是因为这样，死亡已不是畏途，活着才是奢求和奇迹。眼看着长此下去，国将不国，执政者梁太后本着在其位谋其政的原则，来了个抚民两步走。第一步，派遣抗瘟救灾的使者到重灾区，对灾民进行精神抚慰和物资援助。第二步，减刑立法，改善民生，厉行节约。当然，梁太后这样所付出的心血并没有白费，在千方百计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的时候，也为自己留得了身后名，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梁太后的美名却因为一个人的存在而玷污了，这个人就是梁太后的亲哥哥梁冀。因为在册立汉质帝的过程中，梁冀再立新功，更得到梁太后的器重。而梁冀却是个久经考验的老油条，得势更加不饶人，骄横自恣，花天酒地，无所不为，无恶不作。对此呢，梁太后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啊，她也拿梁冀没办法，谁叫血脉相连呢，总不能因此而大义灭亲吧。可是有一个人却义愤填膺，众人不满是敢怒不敢言，而这个人却是敢怒敢言，这个人就是汉质帝刘纂。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刘纂，人小志大，胆识过人，他对梁冀的所作所为恨之入骨。文初元年六月的一次朝会，梁冀目空一切地在百官面前大侃自己对国家的丰功伟绩。这时候，一向乖顺温和的傀儡皇帝汉质帝突然说，你的确很自大，因为你叫跋扈将军。众人一听是哄堂大笑，而这时的梁冀脸上一阵白一阵红，刀子一般的眼神扫过众人，众人心中一凛，都低下头了，不敢再言语。最终梁冀对汉质帝封赐跋扈将军这个称号的反应是怒发冲冠，拒不接受，拂袖而去，祸害也就此留下。汉质帝以初生牛犊不怕虎之势强硬了一回，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并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他要站起来成为这个皇朝真正的主宰者。但现实和能力有时候不是成正比的，这跟一个人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在皇宫，你有胆识，有勇气，有才华，但是没有平台，没有后台，那终究是要垮台的。 的确， 汉质帝这一破台露脸之后，气急败坏的梁冀马上上演的更高难度的拆台。是啊，对于梁冀来说，他怎么也没想到汉质帝居然敢当众让他难堪。既然给你平台你不要，走出皇宫台阶的他马上找到了他的后台梁太后，然后说了，我要杀死汉质帝。对此梁太后选择了沉默。汉质帝的所作所为，垂帘听政的梁太后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打狗都得看主人呢，你汉质帝打梁冀，那就等于打他这个太后。这个堂堂的一国真正执政者，如果放纵下去，不知道明天汉质帝还会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呢。他需要找的皇帝只是一个乖顺听话的傀儡而已，是一个摆设，一个花瓶。汉质帝和梁太后原本是应该一个沉默一个不沉默才对，现在突然反了，一个爆发一个沉默，这是逆天了。显然更为逆天的事还在后面呢，这次逆天事件的制造者就是梁冀同志，他接下来上演的是屠龙表演。别人屠龙是用剑，梁冀反其道而行之，觉得用剑目标太大，容易暴露身份，留下千古骂名。他选择的道具是毒。当然，如果拿一杯毒酒让汉质帝去喝，那太缺乏技术含量了。结局和拿着把剑对着汉质帝就是一刺没有什么区别，这是莽夫的做法。梁冀作为堂堂的摄政王，自然不是傻子，他在选择用毒作为道具的时候，还选择了另一样道具，那就是煎饼。分开的时候是两件，合在一起就变成了一种食物，毒煎饼。接下来没什么悬念，汉质帝吃了梁冀的毒煎饼之后，很快就毒性发作了。情之不妙的汉质帝马上传召御医，又传太尉李固火速进宫。接到汉质帝的传唤之后，李固立刻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宫里。汉质帝问了，朕中毒了，如之奈何？啊，快传御医进殿。御医已经在路上了，马上就到。一旁的梁冀说着，假惺惺地对汉质帝嘘寒问暖，不能再拖了，救人要紧。李固抱起汉质帝就往外走，可他刚走到门口，慌乱而匆匆的脚步就停下来了，因为汉质帝突然脑袋一歪，气绝身亡。果然是早有预谋啊，我一定要严厉追查陛下之死。对，要严厉追查。梁冀嘴里边也说着，心里边却想啊，龙潭虎穴我也闯过了，有什么应付不了啊。正像梁冀所说的那样，尽管李固有心想要追根究底找出真凶，孤掌难鸣的他哪是梁氏兄妹的对手啊。最后追来追去，处处碰壁的李固不得不放弃了。因为李固知道，与其毫无意义的追凶，不如脚踏实地的干活，选立新君。吃一堑长一智的李固自然知道，梁太后和梁冀正在寻找新的傀儡皇帝呢，只有先发才能治人，后发就要治愚人了。于是太尉李固选择了先发之人。考虑到追查事件孤掌难鸣的教训，李固这次找了两个得力帮手，司徒胡广和司空赵介，组成了雍皇三人组，联名给梁冀写了封书信， 严格的说呢，这是一封威胁信。我们都知道，现在又是选立新君的时候，太后和将军又要操劳伤神了。但我们都相信，这次太后和将军一定会慎重行事，充分发挥民主，寻访公卿，广求群议，选一个能得到天下万民拥护爱戴的仁义圣明之君。现在正是多事之秋，内忧外患，我等心忧朝廷，心忧天下，因此善意地提醒将军，国君选义，国之兴衰在此一举，切不可独断专行，应三思而行。雍皇三人组的书信引起了梁冀的高度重视，在毒杀汉之帝之后，处在舆论和道德谴责的风口浪尖，梁冀也不好再冒天下之大不韪，再来造次，引起天怒人怨。思来想去，来了个退一步海阔天空，召集三宫以下百官进行民主测评，商议册立新皇帝的事宜。很快就出现了两位热门人选，第一位热门人选是曾经到洛阳一日游的清河王刘纂。拥护刘纂的代表人物是以李固为首的雍皇三人组，理由是刘纂是汉质帝的堂兄，血缘最亲，年龄最长，品德最好，于情于理于法都应该立他为嗣。第二位热门人选是李武侯刘志，拥护刘志的是以梁太后和梁冀为首的梁氏集团。那么这个李武侯刘志究竟是什么来头呢？刘志是汉章帝的曾孙，河间孝王刘开的孙子。汉顺帝时，刘开上书希望把李无羡分出来，分封给儿子刘义，汉顺帝批准了。刘义死后，刘志袭爵位为李无侯。刘志拥有高贵的出身，侯爷，长相又很俊美，性格又好，结果李无侯刘志很快被梁太后的一双慧眼相中，想占为己有，把妹妹梁女莹嫁给了只有15岁的他，并且很快派人把红绣球抛给他。面对这样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刘志自然高兴地屁颠屁颠地从封国赶到了洛阳，准备抱得美人归。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刘志刚到洛阳还没抱美人呢，却先被老太婆抱住了。梁太后抱着他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想请你当皇帝，你愿意吗？原来梁太后和梁冀商量过后，一不做二不休，决定把刘志这个准妹夫抱上皇帝的位子。一是经过了冲帝质帝两位少帝的折腾之后，梁太后和梁冀都觉得玩累了，如果再立幼童为皇帝，不仅刘氏嫡系当中难以找合适的人选，还难保证不出现第二个像刘纂一样的人。二是这个刘志才15岁，还是稚气未脱的孩子，容易控制。三是刘志早已是内定的准妹夫，准妹夫当了皇上，妹妹自然就是皇后，这样为梁家增加了一道保险，到自己退休之后，梁家还可以继续以外戚的身份专权。四是梁氏兄妹上次没有选立清河王，这次绝不能重立。也正是因为这样，刘志时来运转了，成了梁氏兄妹新皇帝的不二人选。可不识抬举的李固等人却坚决要拥立刘纂为皇帝，这让梁氏兄妹也很为难。鉴于形象的需要，他们没参与和李固等人这场辩论，而是找了一些枪手，说的无非是自古英雄出少年之类的。 可这些枪手显然不是李固这些正规军的对手。只见李固大声疾呼：悠悠万世，唯此为大，国之兴衰在此一举。梁氏枪手无言以对，眼看辩论成一边倒之态势。梁太后于是朝梁冀使了个眼色，梁冀就怒气冲冲地宣布：此事从长计议。梁冀的苦恼并没有维持多久，正在他苦思对策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让他眼前一亮，所有的烦恼就抛到九霄云外了，并且发出了一句感慨：何以解忧，唯有曹腾。老谋深算的宦官曹腾猜透了梁冀的心事，看准了时机，就在当天夜访梁冀。他作为宦官势力的代表，以利害关系去说服梁冀要当机立断立刘志为皇帝。中常侍曹腾在朝中的名气一点儿也不输于李固等人，他拥有三大特点：一是宦官，不用解释了；二是心智高，可以用老谋深算来形容；三是子孙强，他是曹嵩的养父，后来鼎鼎大名的曹操的祖父。曹腾曾经和清河王刘算打过交道，刘算对他轻蔑无礼，因此他对刘算很是反感。他此时夜闯大将军府，当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他劝梁冀要当机立断立刘志为帝，并且陈述了利害关系：将军雷氏为皇后之亲，统摄万机，并且宾客许多，颇多过失。清河王严明，假如他做了皇帝，那么将军离祸的日子必定不远，不如立李武侯，可以长保富贵。曹腾的话字字千金，敲在梁冀的心坎上。他何尝不知道曹腾所讲的这些利害关系，只是碍于群臣异议，一时还难以决断。经曹腾这一番煽动，终于让梁冀下定了决心。在梁冀的安排下，第二天又召开了一次政治会议，会议还是老调重弹，册立新皇事宜。这次呢，梁冀充分发挥专横跋扈的特点，一开始就摆出了气势汹汹的架势。同意册立刘志为天子的请举手。朝中文武一看，慑于梁冀的淫威，哪还敢再沉默呀，都选择了举手支持。尔等几人不举手，那就是不同意了。梁冀指着李固还有他的嫡系之人：少数服从多数，尔等不同意又能如何？唯大将军之命是从。李固人马中的胡广和赵介一看势头不对，马上来了个见风使舵：好，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们才是俊杰嘛。梁冀说着脸上笑了，眼睛盯着李固和杜桥。李固说了：无论才华、人品和威望，刘算都比刘志强上百倍，为什么立亲不立贤呢？杜桥也反驳：刘志没有继承皇位的能力。面对李固和杜桥的咄咄逼人，骄横不可一世的梁冀恼怒得很，直接宣布罢会。一条道走到黑的李固还是写了一封信对梁冀进行最后的劝说。梁冀非但对他的劝说无动于衷，反而为了排除李固对他的干扰，连发言权也不给他了，串通梁太后罢免了李固的太尉。让你变成一介布衣了，看你还玩什么花样。果然

在文学的大道上，我们一路向前，穿过灿烂的忧伤，途中那些期待的面孔，是现在想起时心灵中感动的瞬间，溢满了从来时到现在的整个时空。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韵味真情依旧。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汉桓帝即位之后，仍然是梁家手中的一个傀儡。在梁冀的暗示之下，他马上玩起了知恩图报。他赏赐拥立之首功的梁冀食邑13000户，后来追加到30000户，开大将军府，与三公之府合称为4府，又封梁冀之子和两个弟弟为万户侯。与此同时，三公和7名太监跟着受封，太尉胡广封安乐乡侯，司徒赵介封楚亭侯，司空袁汤封安国亭侯，曹腾封废亭侯。汉朝的侯爵分为4等：县侯、乡侯、亭侯和关内侯。其中县侯获得1个到几个县的封地，以及数千到数万户属民。拥有10000户以上属民的最高等县侯叫做万户侯。乡侯获得数百到数千户属民，比如胡广。亭侯获得几百户属民，比如袁汤和曹腾。关内侯没有真正的封地，只是定期从政府领取一些俸禄。这些侯爵都是世袭的，只要汉朝不灭亡，他们的家族成员没有犯法，子孙就可以永远当贵族，享受从封地里征收的赋税，以及属民们无偿义务劳动成果。另外，侯爵作为高等贵族，有权利称孤道寡，由此可见梁冀等人的地位之高，可以用极端来形容。外戚和宦官势力完全把持了整个朝政，也就是说，不管是老虎还是群狼，都因为拥护刘志即位封侯。为此，刚强忠直的太尉杜桥劝阻说，自古以来圣明的君王都以任贤和赏功罚罪作为头等大事，哪怕是亡国之君的朝代，怎能没有忠贞干练的栋梁之臣和赏功罚罪的典章制度呢？问题在于君王不能用贤人的谋略，皇帝的诏书不能教化民众，民众听到见义勇为的故事不能相信，陛下听到谗言不能洞察奸邪。如今陛下从诸侯王当了皇帝，应该说是天人归心，可是陛下却不急于对忠臣贤士进行表彰， 而是先锋自己身边的左右姓臣。梁氏一门和宦官相对于那些忠贞贤臣来说，应该属于卑微孽障之辈，可是他们无功而佩戴印绶，得到了只有功臣才应该得到的封地。这种荒谬的赏罚怎么可以用言语来形容？对有功的人不加赏赐，就会使行善的人感到失望；对邪恶的人不加惩罚，就会使作恶的人更加放肆作恶。面对这样黑暗的统治，即使将利斧放在人们面前，人们也不会畏惧；将官爵悬在人们面前，人们也不会动心。如果采取这种赏罚不分明的办法，岂止是伤害政权，更会使朝政混乱，甚至丧身亡国。这难道还不引起陛下的慎重吗？杜桥淋漓尽致地说了直话，可是奏章呈上之后，众所周知的原因，汉桓帝并没有看到。而以梁冀为首的外戚集团和以湖广为首的元老集团反过来玩起了睚眦必报。首先出场的是元老集团。俗话说，官场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东南战场上立下大功的藤甫，就因为不愿意讨好元老而被元老集团的大哥大，也就是新上任的太尉胡广，给藤甫罗列了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导致藤甫不仅丢了官帽，结束了原本风生水起的仕途生涯，还在抑郁当中结束了短暂的一生。接着出场的是外戚集团。外戚集团的大哥大梁冀在立储事件中对李固和杜桥深恶痛绝，一心要除之而后快。此时在朝中一切稳定下来之后，自然要对李杜二人下手。此时的李固已经被免官了，赋闲在家，暂时可以不管，而杜桥却还在朝里呢。就当众人以为梁冀会对杜桥下黑手的时候，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在梁冀的建议下，汉桓帝升大司农杜桥为太尉。那您听到这儿可能有疑惑了，汉桓帝上任之后不是马上把胡广封为太尉了吗？怎么又给了杜桥呢？很简单，杜桥是顶替胡广成为太尉的，原因和梁冀采取的计谋有关，一石二鸟。梁冀的一石是太尉这个人人垂涎的职务，二鸟就是宦官集团的大哥大胡广和顽固不化的杜桥。梁冀为什么要对胡广动手呢？是胡广等官员上任之后，对他的外戚势力产生了严重的威胁。特别是胡广在打压藤甫的时候，所用手段和伎俩让梁冀心有余悸。一山不容二虎，梁冀自然不会容忍胡广胡作非为下去，要想方设法的除掉这根钉子。鉴于胡广也很不好惹，梁冀就另辟蹊径，采取了独特的攻击方法。别人打压靠计，而他却靠天。这时候的老天是威风八面，又是洪灾又是地震，弄得天下人心惶惶。梁冀借机对汉桓帝说，如今天下多灾多难，这是老天在震怒。按照先朝的规矩，一旦发生地震，三公就要辞职，如此方能平息天怒。啊，还有这样的说法呀？汉桓帝暗自吃惊的时候，还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在这时，洛阳居然发生了地震，虽然震级不大，但是汉桓帝这回没再迟疑，直接摘掉了胡广太尉的乌纱帽。胡广以身殉天之后， 面对空出来的太尉一职，汉桓帝征询梁冀的意见，梁冀想也没想就说出一个人的名字，杜桥。汉桓帝就问了，杜桥不是个顽固不化之人吗？怎么大将军还推荐他呀？哦，杜桥虽然很有个性，但他却是一个人才，是人才就要重用。就这样，杜桥很快变成了太尉。这是老谋深算的梁冀采取的策略呀，先给你杜桥升官，然后再枪打出头鸟。果然，出任太尉之后，杜桥是一点儿也不知悔改，他依然我行我素，公然和梁冀作对，很快又做了两件自掘坟墓的事儿。话说汉桓帝当皇帝半年之后，终于为自己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婚礼，迎娶梁冀的妹妹梁女莹。汉书《杂事密辛》对选立女莹进宫的过程写得很全面。梁太后怕夜长梦多，派人提醒汉桓帝该是迎娶他妹妹女莹的时候了，而汉桓帝却显得很谨慎，在迎娶女莹之前，派宝林和中常侍前往梁府投石问路，目的是为了一睹女莹的庐山真面目。结果呢，两个人到了梁府，受到了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随后就来到了女莹的闺房，开始艳貌正生。这个时候早上的太阳刚刚升起，正好透过窗帘映照在女莹的脸上，但见她面若朝霞，目波成仙，眉甫连卷，朱唇皓齿，修耳悬鼻，真是羞花比月，貌若天仙。对此呢，女宫官员吴须发出了此人只应天上有的感叹。最后吴须开始检查她的音质，开始跟她攀谈，让女莹是轻启玉唇，但听其声若微风阵箫，幽冥可听，如百灵鸟一般的悦耳。把梁女莹女士就从头到脚，从外到内检查了个遍。负责婚前检查的巫须回宫之后，连夜向汉桓帝打了报告，说梁女莹天生丽质，毫无瑕疵，美不胜收。汉桓帝一听，大喜之下，马上派人给梁府送去了黄金20000斤及艳璧、乘马、束帛等作为聘礼，立刻迎娶女莹。梁太后大喜呀，自然是答应不迭。而梁冀为了显示其妹妹的尊贵，和梁太后唱红脸相反，他又开始唱黑脸，派人给汉桓帝捎了这么一句话：多乎在不多也。这是暗示汉桓帝要多送一些聘礼给他这个兄长。汉桓帝不傻呀，很快就明白了，不敢怠慢，马上想搞财政拨款增加聘礼，却遭到了当头一棒，太尉杜桥坚决反对，理由是例行节约，反对浪费，皇上的聘礼已经够天下百姓吃上一年了，再增加聘礼，天下百姓还怎么活呀？为此汉桓帝只好妥协地选择了从简，取消送第二次聘礼的打算。结果呢，梁冀弄得很没面子，对杜桥再度横眉冷对。正在这个时候，梁冀的小女儿突然患病死了，结果朝中的三公九卿都来参加葬礼，唯独杜桥一个人没来，结果梁冀是大为愤恨。正在这时候，梁冀苦等的机会终于来了，洛阳在九月又发生了地震。因为有了湖广这个前车之鉴，梁冀就以此为理由，逼汉桓帝把杜桥革职查问。就这样，梁冀以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 终于把顽固两人组中的杜桥赶下台了。把李固和杜桥赶下台，这还只是第一步。梁冀还不放心，认为只要他们两个人活着，那就是威胁。于是接着梁冀开始等待机会，对两个人进行最后一击。就在这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儿，让梁冀找到了亮剑的机会和借口。建和元年11月，刘文和刘伟联合谋立清河王刘算为皇帝，结果保密工作做得不到位，刘文和刘伟双双遭到处死。汉桓帝借此机会将本是同根生的宗亲刘算贬为侯爵，流放到偏远之地贵阳。而刘算在被贬途中想到，与其到了贵阳受凌辱和困苦，不如痛快地一了百了，他自杀了。而对于这件事儿，梁冀也没有当旁观者，马上做了两件事。一是改名，将清河改名为甘陵，以表示对清河的厌恶。二是迁怒，这件谋反大案并没有因为刘算之死宣告结束，相反采取诬陷的方式，称刘伟等人谋反案的幕后指使是李固和杜桥。然后梁冀就理所当然地将李固和杜桥打入了死牢，并且派自己的心腹之人大儒马融去审讯两个人。李固下了大狱，引起了社会上的极大震动。王调和赵成等几十人带着铁铐木枷去宫廷上诉辩诬，准备和李固一起下牢。与此同时，洛阳还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梁太后知道了，害怕事情闹大影响声誉，于是命梁冀把李固给放了。梁冀没办法，只好遵照执行。李杜二人出狱的时候，洛阳市民是欣喜若狂，高呼万岁，场面相当的壮观。梁冀见了之后大为惊慌啊，看着样子这两个人的社会影响比皇帝还皇帝啊，长此以往下去终究是心腹大患。为了伪造证据，向梁太后打了小报告，再一次指出李固和刘文刘伟合谋确有其事。梁太后无奈之下只好又把李固和杜桥打入了死牢。为了防止再出现民愤逼宫的情况，梁冀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把李固和杜桥送上了断头台。李固的两个儿子李基和李孜也没能幸免，死在狱中。54岁的李固死的时候是不甘心的，是有遗憾的，由他临终前写给湖广赵介的绝命书为证。李固的绝命书中心思想有12个字：直如弦，死到边，曲如钩，反封侯。这意思呢，做人太过刚直，最后只能死在道边了。如果做人懂得迂回，最终却能封侯封相。第一呢，我李固既然受了朝廷的厚恩，就应当竭尽全力，不顾冒生命的危险，立志扶持将要倾倒的汉室，让他中兴。第二，料想不到一旦遭到梁氏外戚的压迫，你们这些人就屈从了，把个人安危放在前头，颠倒了吉凶和成败，从此汉家的衰落也就无法挽回。你们身居要职，享受丰厚的俸禄，眼见汉室即将倾倒而不服，难道有比这还大的事吗？第三，我相信正直的人绝不会出于畏惧之心而放弃过他。我李固虽然死了，但是死得其意，没有什么好懊丧的。也正是因为这样，洛阳城内此后流行着一首童谣：直如弦，死到边，曲如钩，反封侯。 李固被梁冀所害，是死得其意，所以他以此为荣。李固死得壮烈，他没有悲伤。值得一提的是，随后丧心病狂的梁冀把李固、杜桥的尸体扔在了洛阳城北十字路口示众，并且下令有敢前来哭泣吊丧者将会加以治罪。尽管梁冀如此疯狂，但是李固的学生郭亮现在还不到20岁，左手拿着奏章和斧子，右手抱着铁针，来到了宫门前上书，祈求为李固收尸。梁冀不许，郭亮和南阳人董班没有因此灰心，他们一起去吊丧哭泣，守着尸体不走。厦门厅厅长呵斥，你们是何等迂腐的书生，公然冒犯皇帝的圣旨，是想试试王法的厉害吗？郭亮听了毫不畏惧，我为死者的大义所感动，岂能知道顾及自己的性命，你为什么要以死来威胁我们呢？梁太后听到汇报之后，良心发现，将郭亮、董班二人全都赦免。杜桥从前的下属杨匡听到老领导被梁冀害死的消息，也一路悲嚎哭泣。他星夜赶到洛阳，穿上原来他当杜桥下属时的官服，头戴束发的赤巾，假称是厦门亭的负责人，在杜桥的尸体旁护丧达12天之久。首都洛阳廉政局的一位检察官将他逮捕报奏朝廷，梁太后也把他赦免了。于是杨匡来到宫门上书，向朝廷请求将李固、杜桥的尸体运回故乡安葬，梁太后也批准了。杨匡将杜桥安葬完毕，又为他服丧，后来他和郭亮、董班都隐居了，终生没有当官。另外，李固所著章表奏议、教令对策以及记名等11篇，弟子赵成等悲叹不已，就共同论列李固一生言论行事，成为了德行一文。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官民知是恶，愿单刀赴会， 请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除去了李固和杜桥等反动势力，这样一来呢，梁太后通过联姻的政策已经成功控制了汉桓帝的宫闱生活，让汉桓帝成了朝里朝外不折不扣的鱼腩。这个时候的汉桓帝只做了一件真正属于自己的事情，那就是为自己证明，追封亲人。汉桓帝首先追尊他的祖父何建孝王刘开为孝穆皇帝，祖母赵氏为孝穆皇后，祭庙名为清庙，陵园名为乐成陵，追尊他的父亲李武侯刘义为孝崇皇帝，祭庙名为烈庙，陵园为伯陵，都设置令城官员掌管， 并派司徒持节捧着皇帝颁发的册书和喜印绶带前往，用牛羊猪各一头，以这样的太牢礼仪进行祭祀。随后汉桓帝尊称母亲燕氏为伯元贵人，但证明后的汉桓帝实际上得到的还是虚名，因为真正的大名在梁氏手上。这个时候梁家外戚集团的权势在梁太后和梁冀带领下达到了顶峰，至此梁氏一门前后共有七人封侯，三位皇后，六名贵人，两位大将军。女封君者七人，上公主三人，其余的卿将尹孝57人。梁氏党羽遍布天下州郡，宫中宦官也大多是梁家亲信，当真是威震天下。而傀儡皇帝汉桓帝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处于梁氏的严密控制之下，这样一来朝廷上下人人自危，为了自保，人人为梁氏集团梁冀的命令是从，梁冀更是无法无天，把权力展现得淋漓尽致。正像官场的腐败一样，提拔需要金钱，梁冀严把提拔官，朝中很快出现了这样的滑稽局面。朝中和各地政府官员升迁或者被征召入朝，都要先到梁冀家呈递谢恩书，然后才赶到朝廷去报到。如果敢大不敬，官做不成是小事儿，脑袋搬家才是大事儿。与此同时，天下进贡的奇珍异宝，上等的都要送给梁冀，次等的才可以送给皇上。下邳国人无数，他被任命为宛县县令，上任之前向梁冀辞行。梁冀的宾客散布在宛县境内的有很多，梁冀托无数照顾他们。无数毫不客气地说，邪恶的小人是残害百姓的蛀虫，即使是近邻也应该杀掉，大将军高居上将之位，应该崇敬贤能，弥补朝廷的过失。可是自从我随您坐下以后，却没听到您称赞一位长者，而只是嘱托我照顾很多不应该照顾的人，我实在不敢往下听啊。吴树说完表现得很坦然，梁冀只是沉默不语，心里很不高兴。吴树才不管这些，他到任之后就将梁冀的宾客当中引起公愤的几十人给杀了。等到吴树升任荆州刺史，上任前向梁冀家辞行的时候，梁冀用毒酒为他送行，吴树走出梁府就死在了车上。无独有偶，东郡太守侯猛刚刚接受任命，没去拜会梁冀，梁冀就另外找了一个罪名将他腰斩。梁冀在洛阳城内还大兴土木，所建房宅院地金银奇珍异宝装满了居室，比皇宫更为富丽堂皇。他同时大肆修建园林，从各地运来土石堆砌假山，形成十里园林，有九里是碧波池塘，林木幽深，其山涧流水宛如天然，奇珍异兽和驯养的走兽在园林中飞翔奔跑。相比之下，皇宫就显得蜗居多了。梁冀在洛阳城西修建的一处兔院，纵横几十里，为了兔院的繁荣和安全，他还发布文书，命令当地官府向民众征收活兔，每只兔都剃掉一撮毛作为标志，若有人敢在兔院中猎取，严重的要判处死刑。曾经有一位西域来的胡商，不知道兔院还有禁令，误杀了一只兔子，结果梁冀采取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因为一只兔子 竟然株连了几十人，因而牵连治罪而死的多达十几个人。梁冀还在洛阳城西另选了一处宅地，用来招纳亡命之徒，逼迫几千梁人为奴婢，对外号称自卖人。这些自卖人既可以当保安用，又可以充当打手。总之啊，他们的职责范围比御林军可要大多了。而且梁冀还贪赃受贿，公然豪夺强取。扶风人孙奋是当地有名的富翁，梁冀对他进行了赤裸裸的敲诈。他好意地送孙奋两匹马，然后暗示孙奋这两匹马价值5000万钱。面对梁冀狮子大开口的讹诈，孙奋是敢怒不敢言，只好照办。但毕竟心疼自己的血汗钱，因此在钱财的数额上打了个折扣，只给了3000万。他原本以为3000万已经够多了，可哪料到就是这少给的2000万，却给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梁冀以贪污腐化为借口，把孙奋打入了死牢，随后又把他拷打致死，公然鲸吞了他的家产。总之，梁冀拥有入朝不趋、见履上殿、夜暂不明的特权。每当朝会，还特许与三公绝席，单设梁氏雅座。这时的梁太后已经见有归隐之事，所以一枝独秀的梁冀那风光是无与伦比的。可是梁冀在人前的风光并不能掩饰他在人后的窝囊。他的妻子孙寿属于冷美人，心狠手辣，心毒如蛇，连梁冀对他都惧怕几分。他没办法，只好选择委曲求全。那接下来就说说史上称为最牛河东狮的孙寿的风采。和梁冀的丑陋无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的老婆孙寿却是美不胜收，不但容颜娇艳，体态婀娜，而且善作各种媚态，归纳起来有5绝：做绸媒、提妆、堕马髻、取耻笑、折腰布。绸媒就是把眉毛画得又细又曲折，显出一副愁容；提妆就是在眼睛下面化妆，显出像刚刚哭过之后的楚楚动人；堕马髻就是把发髻偏在一边，一世懒散随意，好像刚从马上掉下来的样子。取耻笑呢，就是笑起来好像牙疼，只能遮遮掩掩的浅笑，不能放声大笑。折腰步就是走路时如风摆柳，装出腰肢细的要折断的样子，左右脚踩在两脚尖的直线上，曲线的诱惑在摇晃中让人想入非非。这种可怜相的打扮，男人不得不由怜生爱。自此，中国女子普遍盈盈不堪一握，眼角眉梢羞怯不自持，柔弱慵懒的像一只猫，让男性萌生一种想保护的冲动。他们都是一群需要用别人的弱小才能来反衬自己强大的生物，美的标准就是这样产生的。哪怕你的纤纤玉手像赵飞燕、孙寿一样，杀过无数的人，抢过无数的钱，搂过无数的男人，也一定要表现得娇羞无力，风一刮就飘走。孙寿发明的一系列时尚行为让当时爱美的女性趋之若鹜，全洛阳城的时尚美女都开始争相模仿猫女的打扮。一时间，洛阳城中到处行走着含悲含怨、梳堕马髻、害牙疼病、走猫步的女人。那些私人诊所的医生最初见到这些女病人，以为来了生意呢， 兴冲冲地上前打招呼，却遭遇了白眼儿。猫生性孤独，有很强的妒忌心，孙寿也不例外，对丈夫梁冀的拈花惹草保持着高度警惕。这位美貌的悍妇对梁冀是我的野蛮老婆，对外则是我的黑道老婆。人家是率性而为，性格直爽，孙寿也是率性而为，发乎本性。不过他的本性是坏的，所以野蛮起来就不只是把手下当烟灰缸那么简单了。有位名叫有通妻的美女，当年曾被梁冀的父亲梁商献给汉顺帝，但有通妻因为在后宫犯了错，被汉顺帝逐出了宫廷。梁冀却对这个残花败柳很感兴趣，派人将她偷偷地接回洛阳，安排秘密场所，以情人关系开始通居。孙寿得知了梁冀在外边有了女人，心里十分的窝火，就派人盯梢，结果成功找到了有通妻的藏身之处。于是乎，趁梁冀上朝的机会，一贯慵懒的孙寿立刻振奋起来，就开始布置行动了。因为早已经摸清底细了，很快就把有通妻这只老鼠挟持回府，并且马不停蹄地给他进行了易容术，又是结发又是刮面。总之啊，进来之前是绝世美女，出去之后却变成了丑八怪。等梁冀上朝归来，知道这件事儿了，非但不敢为自己的小三儿出气，反而急忙找到自己的岳母求情。原因是孙寿这只猫赤裸裸地威胁梁冀，要写检举信向皇帝告发作风问题。梁冀在外作威作福，凶残无比，这时候也只有眼睁睁地看着情妇受虐待，还要以叩头谢罪和写下保证书这种双管齐下的方式，才平息了这场小三风波。可梁冀毕竟不是吓大的，也属于艺高人胆大，后来见缝插针，继续跟着被毁容的情妇私通，还生了一个儿子伯玉，不敢申报户口，藏在夹层的墙壁里。孙寿知道了，震怒之下举起手中的屠龙刀，对准有通妻就是一刀。对此权倾朝野的梁冀非但没敢对孙寿的所作所为表示一丁点的不满，而且怕孙寿对他的私生子伯玉再下毒手，把他送给别人代养。与此同时，梁冀还把孙寿的娘家人都授了高官，才算彻底把这件事摆平。波斯猫孙寿要求丈夫做到不偷腥，而他自己却背道而驰。他跟一个叫秦公的下人勾搭成奸，结果听到风声的梁冀明知道自己戴了绿帽子，也装傻不说，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还真是老虎棒子鸡，一物降一物。对此我们只能这样理解了，世界上最让男人无法招架的女人，是像猫那样的女人。猫的柔弱和凶狠在孙寿身上融为一体，梁冀根本就无法招架，只能选择妥协。对于这位冷美人呢，汉桓帝自然畏惧三分，很快封他为襄城君，同时监视阳宅的租税，每年进项有5000万钱。这个时候的梁冀一手遮天，他老婆又如此霸道，整个朝廷被梁冀夫妇弄得像一潭死水一般，连梁太后都管束不了。长此以往，天下老百姓是怨声载道，都在咒骂梁氏灭门驱驰。长此以往，朝中一些有正义感的人也站了出来，大将军府里的下属官员朱穆带着正义的呼声上书，对梁冀进行了劝和推，大概意思是 明年是丁亥年，刑罚和恩德都集合在北方的前卫。易经中说，龙战于野，阳道是胜还是负，还很难下定论。愿大将军尽忠朝廷，割舍私欲，广泛征求人才，排斥和疏远邪恶之辈。为皇帝选择老师的时候，要选择谨慎小心、忠良朴实、笃信礼义的贤士。将军和皇帝的老师一道进宫，参与对皇帝的劝学，效法古代圣贤，这就犹如背靠南山，稳坐平原一样，非常安全，就没有人能倾覆汉代江山。国会议员和大夫的职位，本来应该选用精通儒术和德行高尚的人，可是现在任职的人多数都不是这样的儒士，九卿之中也有不能胜任的人，请将军留心考察。推荐的人是崇浩、栾巴等人才，为国为民都要重用这些人才才是。可是梁冀对朱穆的劝说只当耳边风了，对他推荐的人才就当不存在，结果既没有听他的意见，又没有重用崇浩、栾巴等人才。非但如此，梁冀更加骄横跋扈，实行三个凡事：凡是不听他话的人不重用，凡是不按他命令执行的人不提拔，凡是不懂规矩的人不升迁。这是有事例为证的。有一次，梁冀委托乐安郡太守陈蕃为他办一件事儿，可是这个陈蕃呢，偏生最看不惯梁冀的所作所为，因此让梁冀派来的使者吃了闭门羹了。对此呢，狗仗人势的使者就冒充朝廷重臣，请求谒见陈蕃。结果陈蕃接见这位使者，才发现自己被一个小小的使者给玩弄了，一怒之下就把使者给打死了。后果当然很严重，陈蕃很快体会到了什么叫冲动的惩罚。连降三级的他被梁冀贬到了成武县当县令去了。这个县城遗址啊，就在山东成武县成武镇。还有一次，皇子得了病了，汉桓帝下令各个郡县都要购买珍贵的药材，而梁冀却趁这个机会派门客带着他写的书信去了长安，要求同时购买牛黄。京兆尹严堵打开梁冀所写的书信一看，就把梁冀派来的门客给逮捕了。他说了，大将军是皇亲国戚，而皇子有病，他必定会进献一方，怎么会派门客到千里之外来谋利呢？大将军的话你敢不听，你是不是活腻歪了？对此，大怒的严堵就把这个门客给杀了。门客死了，后果同样是很严重。随后，有关部门奉梁冀的懿旨，追查这一杀人案件。很快，以严堵身体有恙为理由，免除了他长安市长的职务。以上举的这两个例子，都在书写着梁冀这只大老虎的罪恶。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启航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作为一个演员来讲啊，要善于观察， 哎，什么都得琢磨 啊，看看社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现象，来写进我们自己的作品当中。 是这样， 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有情趣的东西。 哦， 啊，为了观察一下

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三五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最近讲到了夏季，我们结合什么呢？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怎么叫正气足了才能有效的防止病邪侵入我们的机体？同样在一种环境上生活、工作、学习，由于自身体质的原因，每个人的情况不尽相同。你比如说在夏天一样的环境，有的人就中暑了，那么说有的人他的忍受能力、承载能力就呢没有中暑。所以我们管不了天热，但是呢我们只有去防去，另外呢我们去增强自身的一个体质预防。跟大家呢讲了夏季养心嘛，夏季通心啊，我们讲了这个心啊，应该呢去怎么样这个去呵护，而且呢结合着这心容易发生哪些疾病啊。我们第一就讲了夏天比较热，容易有火，就心火盛啊。另外呢还有呢心血瘀，为什么说呢久病必虚，久病必瘀。所以呢结合着很多上了年纪就是一部老机器运转了几十年，肯定要受到各种因素的这个影响，它的这个功能要减弱有的是紊乱了所以出现了什么情况呢？既有瘀又有虚的这种状况实际上有些人既有瘀还有虚有的人是虚而致瘀那么有的人呢是瘀而致虚，不尽相同。所以说呢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这两者都存在比较虚的，我们结合怎么样要认识到我们这个虚有的人呢并不知道，不了解自己究竟是瘀症是虚症，就知道难受难受，每个人的难受情况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常见的气短，天热了上不来气而且在上楼的时候上几个台阶心里扑腾扑腾的，心也慌了，气也短了，汗也流下来了，这是什么？虚症。那么结合现代的医学就是心肌缺血那在中医来说就是心气虚所以这些明白哪些症状又是瘀症呢？瘀症就是不通，这个不同表现是什么呢？胸闷、胸憋、胸痛比如我们常说的心绞痛有的表现什么呢？心肌梗死，这都是不同。有的反映在胸前区，有的反在这个后背，有的呢连着手臂这种情况。我们把这些自己的情况要了解，并要分出寒热，分出虚实，分出表里，还要分出什么呢？阴阳。而且我们说到虚实、表里、寒热，它都分别归属于阴阳它是同领。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许多病都是阴阳是吧不调，我们把这块要了解清楚。你比如说一到天冷有的说到冬季，有的人还没到冬季 就发生了。秋天说胸闷一凉，坏了，心脏也不好了，血压也高了，另外呢关节也开始疼痛了。有的人呢早早了是吧，比别人提前一个季节是吧，穿上衣服了，就说呢这都与跟阳有关系，阳虚或者是阳瘀啊。我明白了这个情况，不要等到天凉的时候，不要等到冬天的时候，哎，等问题成了堆了，我们再引起高度的重视啊。都是等，有人特别害怕天一凉坏了怎么办，输液去吧，哎，又着急了，又担心了，又害怕了。所以这块情况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在这时候什么时候夏季啊，来夏季来解决这个瘀啊，夏季的时候来解决瘀啊。为什么要夏季解决瘀？中国传统的医学根据常年的去多少年的观察，中医的特色就是夏季同心，夏季要养阳啊。它的内涵是什么呢？就是借天时。所谓借天时什么含义呢？就是利用夏天的循环快，新陈代谢快，干什么呢？清理体内的淤积，这是咱们的特点啊。它是按规律啊来办事儿，要有一个超前意识啊，而不是等到冬天的时候心脏不好的时候。为什么呢？心脏不好呢，天气一凉啊，大家都知道啊，最简单的物理现象叫什么呢？啊，叫热胀冷缩。一缩这血管怎么样？收缩啊，一收缩啊，本身一收缩就缩小了，供给供氧我们心脏的血液啊，就影响了血液的循环啊。一收缩它本来包括血管壁啊，就有脂质条纹和粥样斑块，再加上这个血灯啊，有的粘度高，有的杂质多啊，低密度脂蛋白啦啊，胆固醇啦，甘油酸酯啦，这些一凉了以后它也啊流动啊缓慢，流动缓慢再加上流动的通道在这个凉的作用下收缩，所以这病情加重。这回大家清楚了吧？还有人说怎么一到天凉的病就加重呀？所以这个在这块很多什么瘀，血瘀啊，血瘀啊，就包括现在粥样动脉硬化，就是呢高血脂，高血脂里边啊低密度脂蛋白、甘油酸酯和胆固醇啊。我们明白了这些道理，目的在于运动啊，知识的价值的体现就在于运动啊。我们知道了这情况，我们呢夏季如何去把这个心要养好，而且借助于什么天时循环快、新陈代谢快的这个优势，我们进行什么呢？血管壁血液的清理垃圾工作。所以现在的许多真正的虚告诉大家不多不多，多的是什么？是瘀而造成的虚。再告诉大家一句什么呢？就是解决现在的许多虚症，而不是补，而要采取中医所讲的一个什么呢？以通为补的战略方针。什么意思呢？那怎么办呢？对，打开下口啊，打开下口。所以我们掰开了揉碎了，把病的形成我们给大家说清楚了，那就你把这方面的知识了解深了解透，知道这个原因是怎么形成，那我们自己啊就应该去办了。不知道没有办法，知道了知道了我们就应该啊着手去做。现在给大家提供的啊这些方法比较多，包括泡脚，包括按摩，特别是按摩什么脚底下的啊大小便的反射区，就是通道，通道就是门。什么门？排垃圾的门。排哪垃圾的门？排体内垃圾的门，把它打开。打开了这个门，然后我们去什么呢？我们去推肚子啊，我们去推肚子，把这个肠胃，这就是我们新陈代谢的一个主要的这个通道，把它打开。打开以后把这个上下的通道这个垃圾把它排出去啊，排出去就是一条在自然界中的一个大河， 主干道排空了以后，那么说呢，溢出来四周的这些垃圾，哎，慢慢又回到了这个呢主干道啊，这是有一个过程啊，回到了主干道啊，包括你什么呢，包括溢出来的，溢在哪儿呢，溢在肝上的叫什么呢，脂肪肝，哎，溢在心血管当中的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就是这样，大家认识确实是有个过程啊，能够清理体内的垃圾啊，一个特点就是排垃圾。所以为什么让大家推肚子，为什么让大家去泡脚啊，你首先要促进新陈代谢，促进血液循环，把它活起来啊，然后把通道啊，把门先打开，把主干道先通啊，这一点一定要明白。软件，什么叫软件啊，泡脚啊，推肚子啊，五步操啊，按摩呀，心情按摩法呀，揽功啊，这些都是咱们的软件。嚯，这软件不少。对，大家呀 啊特别对心盟要明白，要知道从什么高度啊，整体我们把那都认识。就我们搞出这么多，让大家呢啊有选择余地。所以大家怎么运用，这一点上大家一定要明确。生活条件好了，大家都关注健康了，但是大家要知道一个什么，要知道啊，这些方法适不适合你，而且适合什么时候用。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讲的讲那个心啊，有心虚，有心阳虚，有心火，是吧，有心血瘀，咱们这也得需要辩证啊。我们讲到心脏，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还给大家出题，为什么说脚是人体的第二心脏，说得很清楚。那么说的这个脚和我们的心脏有密切的联系，那你怎么去运用呢？那你比如说心气虚的人啊，他一泡脚他就出汗，他不泡脚他还出汗了，你像这些人你就得少泡啊，你看不一样吧。你比如说他从来都不出汗，心阳虚的人，心阳虚是什么样的人，不想动，不爱动，比别人都早一个季节，这些人夏天好过，他不发热，他不怕热，他从来都不出汗，一天凉了他比别人提前穿上早一季的衣服，这不就是心阳虚吗？啊，像这样的你就应该泡脚，而且不但要泡，而且要夏天借天时的要泡，要多泡，争取把它泡成嘛内外通。你看这需要辩证吗？说我就讲了泡脚对不对，对，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每个人都适合多长时间，不能做硬性规定，这都需要自己掌握。我们讲了泡到什么，泡到穴位一出汗是吧，一潮乎就行了，一潮乎说明什么，说明内外通了，通了哎，它就促进啊，促进什么，促进我们这皮肤毛孔开了，哎，促进那新陈代谢啊，这都属于毛窍啊，这个窍都必须得通了啊，不通哪行啊，是吧。所以这个我们也得跟大家讲，哎，一年四季都讲泡脚，但是每一个季节泡脚的内涵又有所不同，冬天适当多泡会儿，夏天适当少泡会儿，阳虚的人借着机会应该更应该多泡。三不屈五不操，大家都知道，在这些基础的情况下，咱们的特点是什么呀，推行什么，推行自然法。所以咱们怎么样把它们结合系统，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就想什么叫自然，就说每一个人，你比如说失眠的程度一样吗，它时间长短它也不一样，另外呢造成的原因啊，就是引起的原因它也不一样啊，这是我们时刻都得不断的收集，不断的整理，不断的要把它发展。我们谈到了啊五门功课，而且特别有一句话大家要理解，吃得香睡得着，大小便通，有点小病也无妨，这话一定要记住啊！不管你是预防也好，你这五门功课如果不及格，大家去想，你不能喝行吗？也不行。你不能吃行吗？哪来的营养？你光干不睡觉，晚上值夜班给人家打精，乱提警惕性高了，不是他睡不着啊， 你说吃完了不拉行吗？喝完了不尿不行吗？哪一个是吧？对人的生存都缺一不可，那对我们的健康都事关重要。就说你有点病，你能吃能喝有营养啊，那你能扛吧，和病邪相抗衡吧。疾病痛苦折磨，但是你晚上能睡好觉啊，你白天有精神头啊，好跟疾病做斗争啊，啊，你能拉你能尿，能够不断的把体内的垃圾往外排呀、啊，排一点啊，你身体不就舒服一点？多排一点，它体内干净吗？是不是这样？结合着不断的新朋友啊，有的老朋友也是，啊，也不十分清楚，啊，但是他呢，你让我做什么，我坚持就认认真真做。我们是什么呢？啊，让大家怎么做，为什么这么做，是不是？给大家把道理讲明，哎，什么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做，啊，有的就不要做。你们女性来例假了，是吧？来的很多，那你就不要泡脚，啊，你推肚子也是，那你胃下垂、肾下垂，那你推的不要劲儿大了，要少一点推，而且明确的告诉你这个结果是什么，给人你舒服。到了你不舒服，说明你做的不对了。这个原则的东西都告诉大家，而且告诉大家注意。不断的去调，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调。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你好。哎，李老师你好。 你好你好。 哎呦吼，听你广播可好长时间了。 是 您算是一个老学员吧。怎么说呢，也不算太正规，做的没你要求那么严。 哎 哎，我这可是不少年了倒是。 哦， 哎，我在没上之前吧，这病可不少。哎 哎 哎呦，高血压吧， 嗯， 是最高的时候180，低压是110，知道吗？ 够高够高 够高吧。 嗯， 哎呦，完了哪儿都难受，颈椎还有毛病。 你看看 这个脖子吧，哎呦，又怕冷，是又两个大筋又疼。 嗯， 这回头的时候就回半圈儿，不敢，整个都扭不下。 发皱了。 通过咱们喝点茶酒， 嗯， 做您这些个三不许五不操这些个 方法 、嗯、有一回我说听完了，我说那瞅着祥康厂桥那， 嗯， 那我就买了那个、 嗯、 我就买了两盒。 哦， 回来这有这些毛病不是恨病吗？ 对， 马上就喝，就什么， 对， 我就早两袋晚两袋。就这么喝。你猜我喝了这么些长时间，你猜怎么样啊？连磨带喝， 嗯， 哎，在晚上喝那三钱那个， 哎， 不会喝，我不敢多喝。 嗯， 你猜怎么着？这血压、 嗯、 慢慢就平稳下来。你说到现在我好到什么程度了吗？我特高兴。 嗯，嗯， 我现在是高压120，真像您要求的，低压是80。 哎呦， 你说多好！ 哎呀， 哎，这脖子吧也不那么怕冷了。原来我这个脖子离不开微脖。 嗯， 哎。热了还捂着呢，人家说你干嘛呀？你显摆有微博呢？我说不是，我说脖子疼。 哦， 他们后来就说你怎么不那个围了？现在我说可不围了，我说李老师给我解放了， 解放了。 啊，我就说用你这些个，他们说是那么好吗？是，我说赶明儿你们试试去吧。我说李老师说了，不怕不信，就怕不试。我说我这一试还真好，原来这个小腿啊， 嗯， 就跟那个空了似的，前面这小腿原来血压高闹的，也不颈椎闹的，跟老伴说。我说我这个前面这咱们是叫前面这迎门骨这、 嗯、 我说我怎么觉着这骨头里头发空啊、嗯、哎，现在通过这么一弄连泡脚带什么的没事了。我原来遛弯回来我都得躺会儿才能干活呢，就特别累浑身。 我现在回来，撂下包，看哪不干净弄哪，该弄什么弄什么，我一点都不累了。 这人呢，就是变勤劲了。 感情勤劲了，还有一个笑话跟你说呢，我原来150多斤，我现在剩130多斤了，您该给我买瘦裤子了，这衣服都穿不去了。他们说我苗条了，我说是啊，苗条了。说李老师有法，我说你们谁胖你们就推肚子，各方面的跟他们说， 多简单。 他说反正看着你是真比原来精神多了， 是吧？ 知道吧？啊，我老伴还有一个事儿，我跟你说。他前些日子跟我说呀，他说那个什么，我这眼坏了。我说怎么了？他说我这眼里头好多这个小黑点在我眼前晃悠。 哦， 我说你那个像是那个什么吧，飞蚊症吧？我说不是有那个病吗？ 对， 我说你呀，赶快呀，就点着酒，好多人反馈都管这个事儿。 哎， 我说呀，都怕人家不信。他现在抹了吧，也就有个数来月。他前两天跟我说，他说您猜怎么着？我看电视，我这眼前什么的，那小黑点少多了。从电视上这人了，我看他们脸、眼、鼻子都清楚了。 哦， 他跟我做，他说我原来看你这脸都模糊，他把那个他有一俩眼不一样，一个重一个轻，他把好眼捂上。他说你看我这个重的这眼，看你都清楚了。 嘿， 我说快感谢李老师吧。你说咱这酒多好吧？你说别人说我不信，你说我老伴这个啊？ 哎， 嘿，真棒！ 就是啊，你人们都说了，那病那么简单，你就能好？不 信，你先要不说呢？ 刚才那句说的对，你可以不信，但是你绝对不可以不是。 是啊，我就说李老师这人说的这话多在理啊！ 你这个机会、啊， 你光不信，你不试好你也不知道啊。通过试你才能知道，是不是、啊？ 这话， 我这就是得到实惠了，正因为我试了。 对，实践证明了，它确实是不错。 哎，对。 嗯， 还有怎么着？您说，这不是现在这一到热了吗？咱们又贴贴了吗？又拔罐了吗？刮痧。 嗯， 嗨，咱们这店里这些老师们呢， 嗯、 跟您一样，都特别好， 嗯、 去了多会都是笑脸相迎，没烦过。 对， 哎，我弄了这几回，原来后背这个肩胛骨这有点疼，反正比原来轻多了。哎，我弄了这两三回还，现在没感觉疼的还。 就是，咱方法特别简单。知道吗？你 对，还真实用。我就说这老师们呢，真辛苦。你得好好表扬表扬崔老师啊，这人真好。李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跟你说一下啊。 说问题吧。 哎，我老伴他有点腿肿，他要是晚上活动活动吧，他腿就不肿了。 嗯。 他要是不活动的少，他腿就肿。 嗯。 啊，我最近这些日子要不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我着凉了还是怎么着，我是每天的泡脚。我这两天吧，这个腿腕子这有点凉。 哦， 就这么俩事儿，别的都挺好的了。 他那个活动活动就好，是吧？ 啊，不活动的一按这小腿这一个坑一个坑的。 啊，他活动活动好就好，这说明啊，他这个新陈代谢不好了。 哦。 嗯，啊，新陈代谢不好。 哦哦哦，他上医院查了一回还，我说了腿肿不是好事，我说查查去吧。 嗯， 查一查也没查出什么毛病来，他说 给他搁点泡脚时候给他搁点盐啊。 哦，搁盐是吧？ 哎， 我们老使什么呀，什么红花生筋草透骨草，这好吗？ 给他搁点盐、 这个、哎，再加点盐、 啊、给他搁点盐，然后呢、 哎、 搁完盐之后多做做那个下水道、啊、 哎，好好嘞， 多做下水道、 哎、 另外呢、 哎、 反正腿肿啊、你经常啊出去转一圈回来，回来以后放下东西以后就趴在床上把小腿一翘，啊，一磕的， 磕脚摆腿， 哎，啊，你别 我就老做呢， 啊，不要光等晚上，我再泡完脚，我再按摩，再磕的，您要腿肿啊，腿沉呐、啊，啊，下肢这些循环不好啊，和新陈代谢不好， 哦、 啊，你就回来以后啊，一天做个3回4回的，啊， 哦、 一回就10分钟8分钟，啊， 哎哎哎， 好吧， 好，谢谢您，李老师， 嗯，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